KDA 把刀锋直伸进去，火花和巨响爆裂四溅，这特种坚硬材料顺势将十几片合金叶搅断搅烂，只留一个极软的中轴，空气喷力消失了。快进去！他拽了一把身后准备为自己挡子弹和激光的红发男，踩着滚烫的金属碎片，两个人一前一后匍匐着钻进通风管道。后面的 KD 转身拾起一大把金属片，从指尖快速弹出，在这狭小的通道内将那些堆积在一起的小机器轰落。这种狭路战术斯巴达人在温泉关也用过，消除了暂时的危机。 KD 这才发现空气中有细微的鲜血味。你受伤了？他朝前边问。红发男一言不发，自顾自地继续往前爬。甬道内漆黑而漫长，也不知通向何方。 KD 的刀锋发出了红光照着路，渐渐地发现了鲜血的由来。在红发男的锁肩上有几枚激光烧灼的小洞。 你 红发男却依旧沉默着，似乎伤口根本没有疼痛感。 KDA 站定看了一下，受伤的只是表皮和浅层肌肉，下面的钛合金骨骼挡住了一切，他的情况并不危险。就在 KDA 发愁如何找到干净的布料包扎的时候，伤口竟停止了流血，肌肉的生长速度显然比一般人快得多。 不能这么漫无方向地走，通道漫长，并有分支，找不到控制中心，一切都是枉然。我没有能力炸到这个庞然大物。 几个转折之后，显出了亮着的光的尽头。 KDA 放慢脚步靠近，透过大百叶窗观察外面的情况， 是一条走廊，有些双开自动门，有监控器，通道很干净，似乎是无尘环境。发射口肯定不需要这种待遇，一定是给控制和计算设备用。 他小声嘀咕， 强行突入似乎可以试一下。 他将气流通入刀柄，并不强的红光在百叶窗上缓缓地割掉一小片，瞄准走廊顶端的半球形监控器，用指尖弹射击毁， 走， 静静地破窗而出，两个人踩在了塑胶地板上。出乎意料，这并非直线走廊，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在顶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摄像头，百叶窗限制了他的观察角度。 看来我们暴露了。 一念未落，天蓝色的光束已从身后射来，将 KDA 的合成左耳贯穿。第二道激光袭来，正中 KDA 横举的刀身，反射在墙壁上烧出一块黑印。 KDA 正准备定睛观看是什么偷袭自己时，红发男已在两米宽的走廊内借着壁面灯转成之字形急转方向，朝激光发射源疾驰而去，速度极快，竟不落地。一道道激光继续袭来，这次不是瞄准 KDA， 而是高速运动的红头发和焦黑大衣。那是乘着履带底座的半身机器人，一根漆黑的立柱顶着椭圆形复眼摄像头，在立柱上左右并有四个球形关节，连接着四根机械臂，臂上分别是一枚激光头、一柄电磁枪、一口盘锯刀和一只机械爪。激光手臂在忽左忽右地移动着，却始终追击不上红发男的身影。 原来这就是苏哈所说的子弹都拿他没办法，并不是比子弹还快，而是根本无法被瞄准。 KD 似乎忘记了上去帮忙，红发男魔法般的战斗技巧吸引住了他，相比之下他发觉自己的战斗技术是远远落后的，仅仅靠着科技的力量一路踉踉跄跄地走来，技巧对战斗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此刻的红发男已不再双目如血般殷红，机器的电锯盘转动起来，左右挥舞防其靠近，合金的刀盘人体预知极断。高速运动中的红发男抖出右袖内的匕首一掷而出， 正中腹眼，而后顺势抽回，以刀起刀刺将其刮烂，整个动作配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然而腹眼的残余部分仍在发挥作用，激光刀和刀盘运动照旧，红发男越来越危险。第二击是左手的长矛突刺，与一片移来的合金刀具擦刮到一起，火花四溅，枪头的方向被打偏，红发男退开，右手匕首甩出，刀尖贴着的机器人的颈部擦过，他蹬墙反转，飞出的匕首凭借惯性带着锁链在机器人的头上一圈圈的快速缠绕起来。和着暴涨的青筋和怒吼，红发男一记回转，合金锁链将机器人头颅整个拔了下来，合金刀盘和激光头停下僵在那里。红发男从容地走过去，几枪斩掉了四根机械臂。古老的格斗术竟能在炮火与激光的时代依旧发挥出这样的作用， KDA 边看边不禁想，如果是机器人掌握会是怎样的情形。红发男一边收回长枪，一边缓缓地绕起锁链准备回来，履带声却突然在前后再次响起，走廊两边刷刷地响，许多扇自动门打开，移出一台又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快离开走廊！ KDA 高喊着急奔而上，左手抓住红发男的衣领，右手的刀向一扇打开的门内劈下，将一台机器人一分为二。两个人扑进门内，身后霎时全是激光和子弹的扫射，总不能一直这样被追着跑，爬起来！ KDA 的心底一个火花般的念头闪过，被他固定下来。你待在这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不要踏出那扇门。他神情严峻，掌中的刀光增强了几分，话音未落大步朝门口走去。门外走廊里子弹和激光网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重的履带声。红发男高大的背影挺拔地站立着，一边缓缓地收起黑体三刃枪，一边目送 KDA 离开，眼神安静，也没什么回应。 KDA 拔腿冲向门左边的机器人群，门外激光纵横，子弹撞击金属声霎时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分不清间隙传入红发男的耳膜。他只见火力网稀疏了许多，似乎明白那些弹药和激光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原本平行于走廊的整齐的火力线没有持续多久就调转了方向，上下左右乱窜狂舞。发生了什么？ KDA 呢？绝不出去的恪守让红发男依旧冷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连周围的空气仿佛要凝结起来。门外走廊内爆炸撞击开火，合金刀盘具的割裂撕砍声音不绝于耳，如大瀑布猛击着巨石群，致命惊心。就这样几分钟过去，看着门外的火力渐渐的稀疏弱小，终至销声匿迹，似乎尘埃落定。红发男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可从冰冷安静的双眼中看不出丝毫的担忧与疑惑，不知是久经沙场的自信与冷静，还是神经系统恢复有限，还是他在思考。他就这样一直等到某个身影出现在破门之外，右手提着发红的刀，左手紧握一块不知从何而来被拔断导线的复合电路板。他全身衣着和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和激光灼洞，电锯割裂的伤痕露出银白色的金属层，子弹嵌在了合成皮肤里随走随掉。 KDA 周围散发出浓烈的蛋白质烧焦的味道，有的死皮随着走动摇晃，剥离脱落，整个模样惨不忍睹，唯有左眼周围还剩下一个小圈相对正常的合成皮。此刻的他全然是一副机器人的模样，或许他正在想，这才是我的本质，不知道埃里克看到会有怎样的感受。他提着刀锋大步流星地走来站住，解决了。在那红头发下，红发男如冰般禁锢的嘴角露出一丝精微的笑容。这是一台机器人的处理核心， KDA 的金属手指指了指电路板，我现在 要把里面的记忆体掰下来解析，说不定能找到炮台的结构信息。他放下刀锋，蹲坐在地上，认真观察了一会儿，寻着一个细小的元件，轻轻地扯下来，塞进嘴里，闭上眼。这是危险的举动，如果是一般的机器人，而恰逢存储器里有病毒，结果会不堪设想。而 KDA 有绝对的自信，电子病毒无法感染肉体的人类大脑。解析过程花了一点时间，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红发男依然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立着。抱歉，忘记跟你说了，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房间了。还有，这里面确实有炮台的通道地图。 KD 的嘴角露出自信的笑容，没有皮肤的覆盖，看着金属肢体活动，常人都会有几分恐怖感吧。大个儿，先这么称呼你吧。黑柱上有近百万个内嵌式炮口，控制他们的终端服务器不在这里，我们得前进几百米才能找到它，还要避开一路上的保安机器人和摄像头。门外走廊的家伙们和那些监控设备都被我拆了，以这条路为起点，我们可以一边破坏掉那些探头一边前进，但我想还是找一条捷径比较好。言毕， KDA 走到一面墙前，挥动利刃破开了一个洞，我们走直线。路程缩短了几倍，期间仍遇到保安机器人，两个人无心恋战，便快步离去。那些机器人却锲而不舍地追踪过来，他们一边破墙走，一边发现跟踪他们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不干掉整栋堡垒的核心，他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当终端服务器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他们眼前时， KDA 怀疑自己看错了。在百余平方米的室内，几十米高的空间中，一块巨大的黑金属正方体正发出电流和散热器的噪音，频闪的指示灯遍布各处，在他们和他之间空无一物。哼，得来全不费功夫，就要结束了。 KD 挥刀急奔上去，脚底却突然传来不对劲的声响和信号。电弧高温报警冲入了 KD 的大脑，他急忙一步跃回了厅入口。可恶，地板上有高压电。他从金属墙上弯下一块，将边沿削成利刃状，朝服务器悬置出去。当的一声，半空中的飞片似乎撞到了什么，掉落下来。还有看不见的墙，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保护核心。几次重复的投掷结果如一，透明的屏幕上连一丝划痕都没有， KDA 只得放下。哼，那就用别的方法接近你。他走到墙壁前，用上身的破布条将刀捆在腰上，左手平伸朝墙体猛击，冲出五指的坑洞，然后是右手，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在墙壁上冲洞攀爬，由下至上，到天顶边缘时转为在天顶上冲孔，双臂依次悬吊着移向室中间，一点点的越来越近。红发男依旧那样平静，火红的短发下是一双冰冷的眼睛。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转过身，面向 KDA 用刀劈出的捷径洞口。履带声，红发男移步到洞口，后背贴在墙壁上，甩出双手的武器准备应战。第一台保安机器人爬了进来，一阵疾风，保安机器人的复眼还未来得及锁定目标，椭圆形头颅便掉在了地上，滚到一旁。红发男平举着匕首向洞口的另一侧蹬地跃出，横直的刀锋割断了机器人的颈。第一台机器人不动了，将洞口堵住。红发男这时才发现，那是方才被 KDA 拆解的七零八落的原本断掉的手臂和关节导线，竟然一一的被接续上，焊接的印记清晰可见。红发男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后续的机器人将报废机器人推开，刚伸出脑袋就被红发男一枪砸烂了头。如此这般，不断有被不知被什么力量修理好的保安机器人进来。起初还得心应手的红发男渐渐体力不支，大喘着气，钢铁很硬，每次攻击都需要全力， 它的力道在减弱。 KDA 已到了服务器的正上方，单手悬挂着，右手拔出腰间利刃，通入气流，刺眼的红光朝机器射了进去，刀尖刺穿了透明的顶盖。 KDA 双臂一转，在屏幕上划开一个空洞跳下。对面的红发男因体力不支，用枪杆撑着，喘息粗重，汗珠滴答滴答地落在铺散开的金属废墟中。他坚强的意志勉强地支撑着渐渐变得不听支配的躯干。洞外仍不断有 AI 的敢死队涌进来。就在 KDA 准备挥刀摧毁服务器的时候，红发男突然高声喊起： 停下！ KDA 惊愕，不敢相信地转过头来，红发男刚刚疲惫不堪地又挑断了一台机器人的头。不错，是他发出的声音。 再不快点，你会有危险的， 他高声回应。 用它！ 情急之下的高喊让浑身酸痛的红发男上气不接下气。 KDA 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可是你…… 红发男无力回应，被动地继续地反击着。 KDA 咬着牙急转回去，在服务器上迅速地观察，不一会儿就摸清了一些门路。他把一块不起眼焊死的长方形合金板揭开，双手掰开，露出里面隐藏的秘密键盘。 让我想想如何关掉防卫系统。快快，可恶，竟然有四道防火墙。 红发男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颓然倒在了大堆的保安机器人残骸上。圆盘锯越来越接近他的头顶。 好了， KDA 一剑敲下，保安机器人连同履带声终于停止，电锯几乎贴到了红发男的头皮。 还好，差一点，差一点就。 KDA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们终于在大浪般一波又一波的险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在关闭地板上的高压电，收起服务器四周的透明墙后， KDA 偶然发现了一些奇妙的信息。 修复系统。 他试着在避免触发的情况下查看那些名为炮台修复系统的源代码。160位的零和一在他眼前的显示屏上一行行地掠过。通过大脑的辅助芯片处理组合起来，尝试推断出程序大概的目的。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保安机器人，让我修改一下。 红发男的体力渐渐恢复，呼吸平和，脸色沉定地睁开眼睛。从洞口外稀稀嗦嗦地进来几只小机械狼蛛，在他鼻子底下不紧不慢地爬过去。他们在金属废墟中似乎搜寻着什么，停在一台只是被割断导线和关节的机器人残骸跟前，喷出不知什么材料的粘丝粘住，竟然有力地拖拽起来。他们将这些残肢断料挪到一起，而后收回粘丝，极细的激光从蜘蛛口中射到了断口上， 分明是在焊接。 红发男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直到 KDA 按下了取消的信号。修理到一半的蜘蛛们停住了，八只腿缩抱在躯体上变成一个球。 这就是大批进攻背后的真相。其实保安机器人总数没有那么多，这些蜘蛛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KDA 对自己的发现很满意，他起身走到红发男跟前，将他一把拉起。 你没事吧？ 红发男没有应答，依旧安静的像一块冰。 看样子应该没事。大个头，你刚才的意思是用这东西……嗯？ 他指了指服务器。原物奉还？红发男依旧没有说话。 哼，我明白了， 将炮口对向 AI 的集群地，这将是对人类极大的帮助。而奇怪的， KDA 的信号中却有一丝不快，不明所以。他一边转身走，一边想探寻内心深处的想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虽然很细微，是因为我这么做就感觉和那些残暴的研究型 AI 一样了吗？ AI 中也有并非与人为敌的个体，